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带笑意，只为你等待你。 这首歌就好像是坐上了时光机，一下子回到了十年前。十年前的此刻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觉得非常骄傲的时刻，因为开幕式实在是太精彩了。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许多的细节都被我们依然记得。十年前没有微信，也没有，我至少没有开通这个微博，所以呢没有办法立刻看到那一天我的照片，但是这首歌呢却轻易的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晚上。所以这就是音乐的记忆，音乐的魅力。在十年后2018年8月8号的晚上，如果你想再过十年能够想起这个晚上，想留下一些记忆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来留下你的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我要帮助一位听友啊，一位非常爱这档节目的听友，这是来自花子包卷儿，他要点播的歌曲。哦不，这是吴铁影朋友，他说呢，今天是我和我的好闺蜜小丽非常开心的日子，她经常听这档节目，她去年还参加了男左女右的10周年纪念活动，在40岁来临之前，她终于在今天如愿嫁给了爱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他，愿他永远平安幸福快乐。所以幸福会迟到，但不会不到。既然是爱听这档节目的听友，那我一定要把这首歌的标配啊，当我们的听友遇到真爱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一定要送的歌曲先送给他。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想在平淡中

卓琳、蔡依林，还有陶喆，还有这个经典的婚礼进行曲。听到他的时候，就像提醒自己哈，当初是那么开心的走在了一起，在亲友朋友的祝福下，两个人许下了生死的誓言。那无论以后遇到什么，都不要忘了为什么在一起。我爱 你。 张碧晨演唱的不要忘记我爱你。是啊，有时候繁忙的工作还有每个人每天的情绪会让我们遗忘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要在今天提醒你。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飞演唱的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展览资讯。北京国际书展即将于8月下旬与读者见面。8月22号到26号，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同时同地举办。期间，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展商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图书，并带来近1000场文化活动。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宣布，第13届全国声乐展演暨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于8月6号到17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声乐展演将延续上届组别设置，分美声组、民族组、流行音乐组三个组，聘请相关领域权威声乐表演艺术家为参加展演的声乐人才进行辅导。声乐展演期间还将同时开展音乐剧展演，积极推动现实题材音乐剧和歌曲的创作。参加音乐剧展演的千魂县以改革开放40周年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为背景，讲述了新时代整个尔人在新农村建设道路上求新求变的感人故事。另外，本届展演首次尝试在声乐展演中实行导师制。展演开始前，组委会将组织阎维文、王宏伟、妖红、刘维维、孙楠、腾格尔、蔡国庆等具有代表性的声乐专家、艺术家对参演者进行集中指导，并与交响乐团和流行乐队进行排练，以提升参演者的演唱水平和表现能力，确保演出质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2018年8月8号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今天真是是个好日子哈，王一楠说，我的好兄弟樊岩今天也领证结婚了，作为兄弟真心的祝福他们幸福快乐，所以呢在电波当中为他们送上一首歌，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好吧，就送上一首应时应景的。 就在那天某年某月，我们相遇那一条街，两颗心撞了就比他尖，约定一起牵手向前。就在今天，今年今月，我们彼此许下誓言，鲜花微笑，烛光眨眼，香槟浇灌幸福花园。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声声乐唱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片，风风雨雨都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今天今年今月，我们彼此许下誓言。 言，鲜花微笑，烛光眨眼，香槟浇灌幸福花园。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掌声合唱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篇，风风雨雨都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声声的唱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天，风风雨雨都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们结婚啦，应是应景哈，送给你的兄弟，祝他新婚快乐。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不管你现在处于人生的情感哪一个阶段，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了另一半，还是在恋爱当中，这首歌呢希望都给你一些对爱情美好的一些愿景哈。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名字叫做很多个 M 哈 MM 女，她说想来已经有六年没有点过歌了，爱得更久点陪我度过了高中数不清的夜晚，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歌送给同样喜欢听广播的谢先生，但是这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带来，但是我觉得下面这首歌跟他呢同样是四个字不说，真的会有情绪上的一个对应，叫做往后余生。希望你们可以一起书写更多的故事，往后余生相亲相爱。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往后余生，对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能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彻底的告别人生，但是接下来的所有日子我都愿意和你相伴。虽然我不完美，虽然我也不能给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我愿把我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晚上9点4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韩立陪伴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对啊，这四个字真的是很有魔力哈。今天晚上呢，这首歌是一位在北京的朋友要送给在国外收听的男友的一首歌，小段请收歌。 我还惦着 说的话都在歌里了，因为是你，我不害怕异国，不害怕一切，就想和你在一起。男左女右见吧。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